比赛很快开始，叶修的主场单挑选图一如既往简单直接，就是直接硬碰硬的路子，这一点其实是挺匪夷所思的。对于老将而言，最大的武器是经验，选图找变化更为丰富的对他们更有利，但叶修却不仗着有散人打法，一直粗暴选图，奈何粗暴到现在也无人能挡。此轮轮回挑战星心也没有针锋相对，江波涛的首先出场，正如李一博所说，是轮回很寻常的一种顺位安排。比赛角色载入，一目了然的地图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，直接冲呗。 前辈，你这样一直连胜可不太好啊，要给我们后辈留点超越的余地啊。 公共频道里，江波涛发消息和叶修搭话，有关语音，联盟说在讨论，在讨论，但一直也还没讨论出个结果，目前依然全照旧规。这个事儿对联盟而言，重要的其实不是规则。联盟最初为什么要进语音？那是为了方便电视转播，选手们不能对话交流，只能用文字，于是观众可以完全看到选手在比赛中的交流、战术指挥等等，当中不乏有意思的事儿。可要转成语音，那在转播方面就没那么便利了。再像现在这样将频道划分为两队各自的频道以及公共频道的话，到时要转哪边的语音好呢？开放语音后，选手们的交流将是完整的，可是观众得到的呈现就将不像以前可以不错过任何一个交流细节。就好像现在这场选手之间的对话，大家其实是很爱看的，可要真成了语音，到时全屏导播切换总会错过许多。到底如何，联盟还在和转播方商议，再没结果，目前的比赛大家继续文字交流。 那是当然了， 叶修这边居然欣然赞同了江波涛的看法，让众人一惊，但很快就又发了一条消息， 所以我第一轮就没打呀，再怎么样我也只能连胜37轮，你看留着一轮超越的余地呢，比赛吧。 江波涛并不是在讲垃圾话，他就是一个喜欢和人沟通聊几句的人，但是现在面对叶修这话，他聊都聊不下去了。 为了成全前辈，或许你可以直接GG呢， 叶修却还在说着。 前辈别开玩笑了， 江波涛说， 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，但总要试试嘛。 江波涛不急也不躁，面对叶修的嘲讽，还能当寻常聊天一样一句一句地聊着。几句话后，两人角色已经相遇，叶修没有让拥有远距离攻击手段的君莫笑急着开火，而是让角色继续逼近，眼见就要踏入对方魔剑士可以触及的中距离时，君莫笑突然提速技能移动，这已成了散人君莫笑的一个招牌技巧。叶修显然并不打算和对手在中远距离进行拉锯战，而是准备直接贴身解决对手。一直以来，叶修的君莫笑也都是这样的打法，明明拥有中远距离攻击手段的他，即使面对只能贴身近战的对手，也没有一味的用风筝打法和对手纠缠过，从来都是上来就最大程度的抢占主动，远攻近攻的能用的手段通通用上。此时湖光闪一亮，君莫笑瞬时就已经抢前好几个身位，江波涛显然也判断出了叶修的意图，无浪不进反退，一边后跳，手中银舞短剑天链剑刃翻起，地裂波动剑卷出。江波涛轮回的副队长，随轮回连续夺冠，人气也是连年走高，但是真要说到个人的技术水准，却不像很多选手那样有着鲜明的特点。他的打法就好像在和你拉家常一样，平平常常的，不惊人却也不太低调，顺其自然的就结束了比赛。也就是说，江波涛打比赛通常不会有一波带走多少多少生命这样的攻击高潮，就是聚沙成塔，积累点滴优势，获取最终胜利。和他对阵输掉的选手，往往在比赛中无论领先或是落后，都会有就差一点的感觉， 结果一点一点，最终却是满盘皆输。起初有人认为江伯涛计算力惊人，但是渐渐的大家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。与其说他是计算力惊人，倒不如说他是不漏过每一个细节。江伯涛就是这么一个细心的选手，团队中如是，个人赛中也如是，攻防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性他都会仔细去应对。如此一来，比赛中无论哪一方都较难出现高段数的连击。真要从这一角度考虑的话，江伯涛似乎还真有点针对叶修。叶修现在的散人单挑走的就是不间断的连续攻击，而眼下橘魔笑已经气势汹汹地冲上前来，江伯涛却早做了抵防。橘魔笑技能移动出手的同时，无浪也已经后跳，同时一记地裂波动剑卷出。顿时橘魔笑已经不像是在用湖光闪拉近距离，倒像是在一头朝着地裂波动剑上撞去。躲不及了吧，普通玩家们都会如此觉得，但是在职业选手眼中，两边技能虽快，但是还有空间。左还是右？江伯涛死盯着橘魔笑的举动，无浪在后跳中就已经又一次拉好了架势，就等橘魔笑闪避的同时再一记波动剑卷出。结果不是左也不是右，橘魔笑犹自这样冲着，但是双臂却奋力一震，钢筋铁骨。叶修没有选择闪让，而是在这时给君莫笑强开了这个拳法家的硬攻，防御强化可以降低伤害。不过对于地裂波动剑这个可以将目标扫开的攻击来说，钢筋铁骨的霸体状态才是最烦人的。君莫笑就这样踩着滚滚而来的剑意波动继续直冲，可是即使这样却不能阻挡无浪继续出剑。不过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到底还是让江伯涛的反应慢了少许，毕竟原本他的注意力是全部集中在左右两路的。银武天练准备再度扬起时，巨木笑已经抬手飞快抛出一物，噗，只是一声轻响，但紫色浓烟却是如此之快地扩散开去，江伯涛的视野中瞬间就没了巨木笑的身影。忍惧烟狱，江伯涛的操作停了，浓烟的掩盖下他完全无法判断出君木笑的位置。浓烟继续扩散着，有什么不寻常的流动吗？江伯涛仔细地观察着，角色在这浓烟中移动的话肯定会带乱浓烟的自由扩散，移动的痕迹是可以这样捕捉的。但是没有动，不可能，掩护之下叶修怎会不发动进攻？那么可能性只有一个，江伯涛右手一甩鼠标，左手在键盘上飞快地抹过，无浪转身撤步，银武天练剑锋向外倒翻出去，裂波斩，是影分身术，巨木笑会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。江伯涛是这样判断的，于是裂波斩斩出，带着封印的波动剑意将紫烟荡开了一道空间，却没有命中任何目标，没有巨木笑。于是江伯涛瞬间知道坏了，一道血剑已经从无浪的脖子上飞出，巨木笑果然在此时才欺近他的身旁，一记割喉毫不留情地送上。是影分身术过来的，还是什么移动技，现在已经都不重要了。江伯涛只知道叶修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，他将江伯涛的应对完全给猜到了。割喉之后握在君莫笑手中的短刃再一翻，直接跟了一个刺客的浮空技跳刀，将无浪送到了半空。银光落刃，无浪却在刚刚浮起的一瞬就施展了这个剑客系的低阶技能，猛然下坠。但是十字斩，两道血痕在无浪的身后飞溅成形，他避免了浮空，但是君魔笑跟着进行的攻击却没有闪开。这一记追得如此之快，根本就没等无浪完全浮起，以至于江伯涛如此快的应对就正好是正中下怀一般。 连击就此开始。 猜我能打到几段？ 叶修居然还抽空丢了句话，当然是针对江波涛甚少被连击出高段的情况。 我觉得不会太高。 江波涛居然还真答复了，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有聊天的心情。 确实段数只是浮云。 叶修发出这消息的时候，段数中断归零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江波涛得到了脱身的机会，因为叶修这散人君莫笑的连击从来追求的只是效果，而不是连击段数的数据。尾连连攻势继续完美的串联在了一起， 真是不好对付啊，江波涛感叹。细节有点多是吗？ 叶修回道。 是的，太多了。 江波涛头疼。江波涛对叶修有点克制，看来这只是个误会了，真实情况是叶修的散人对江波涛有所克制才多，因为技能太多，连招方式太多，变化太多，江波涛再想不漏过任何细节，节奏从思维上就被拖慢了，这是一个细节多到他脑子根本来不及全盘运算的对手。江波涛落败，虽然当中还是有很多挣扎，但是终究没有影响到最终的结果。 下次换个对手来。 叶修笑，江波涛打他的艰难他看在眼里。 还有下次？ 江波涛疑惑。两队这赛季已经是第二次交手，个人赛又已打完，哪儿还有下次的机会啊？ 哦，你们进不了季后赛的话就没下次了。 叶修说。这个轮回进不了季后赛的大胆假设再次让人无语。